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到5级，阵风在7级左右，转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考生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那么这也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和北京考试报共同进行的高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招办主任冉莹志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英，以及学生郭恒明，为大家进行第一时间的直播咨询。我们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来自两会的消息，政协委员呼吁加快修订完善职业教育法，更好发挥职业教育的特殊作用。大兴区60所小学幼儿园13号起在全市率先推行课后延时服务。就业服务月将举办86场招聘会，40000余岗位供毕业生选择。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来自两会的教育消息。在今年的政协会上，不少委员聚焦职业教育，就如何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建议，首先要在全社会转变成才观念，全社会要大力地宣传条条道路通罗马、360行行行出状元的成才观，要加快修订完善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依法确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架构，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规范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主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为了解决低龄学生3点半放学后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大兴区60所小学幼儿园13号起在全市率先推行了课后延时服务。 2018年本市有约24.1万名大学生毕业，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将在本月15号至4月28号期间举办86场就业招聘会，主要面向2018年北京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届时将有4000余家用人单位参加招聘，提供就业岗位40000余个。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2018高校自主招生的报考指导。首先请出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招办主任冉莹志。冉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再次邀请出北京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英。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今天节目当中呢，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自主招生的学生代表哈，他是郭恒明。 我现在就读于中医学卓越针推5+3专业。 那么我们首先走进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看一下今年2018年的自主招生计划吧。咱们今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2018年预计全年招收本科生目前看是398名。那么其中有150名是要作为自主招生的这在全国。那么在北京来说的话，我们一共招收本科生是25名。其中通过综合评价招生录取15名，通过普通的这个统招统考招生是10名。 好，我今年看了一下咱们这个简章里面一共有涉及了13个专业是参加今年的自招的。 对。 然后今年还新增了2个专业是吗？ 对。我们原来的招生专业有11个，包括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材料、计算机科学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环境科学、天文学、理论应用力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这原来的11个专业。那么我们在2018年新增网络空间安全这个专业，另外就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这个新增专业，一个是因为我们有这个非常强大的这种培养实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络空间安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来进行这个培养。那么我们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是由信息工程研究所等好几个研究所来共同承办的。另外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那么也是这个自动化这个专业也是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专业。我们是由相关的也是北京地区几个研究所来共同承办。那么这些专业它以后的这个就业前景是非常好的，而且是我们国家非常急需的这种专业人才。因此我们把它今年新增加过来。 那么这个是专业情况，咱们还有其他的哪些变化？ 我们除了新增加两个专业以外，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报名网址变化了。我们以前的时候是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招生信息网上进行报名。那么2018年呢，我们改在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特殊类型招生里边去报名的。 刚才您谈到了今年我们是通过综合评价这种方式来进行招生的，那这个综合评价到底是分为哪些方式呢？ 综合评价面试这种招生的话，主要是通过高考还是要高考的。高考占的成绩权重在北京地区是60%，专家面试占的成绩是占30%。另外高中期间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这个是10%。通过这个3项加权起来以后按照这个成绩由高到低来进行录取。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其实这个报考中国科学院大学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材料？我们先说说这个奖项吧哈，它需要提供哪些奖项呢？ 其实报考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没有特殊的要求。我们是鼓励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5大学科竞赛中获得省级竞赛一等奖以上的这个考生报考，鼓励。另外的话，因为有的学生他的成绩非常好，但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那么对于学习成绩好的这部分同学，我们也鼓励他来报考。我们在专家进行遴选的时候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这个因素。 孩子如果说没有取得这些证书，其实也是有报考的希望的。 对，是的。 那我们除了没有这些证书之外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材料能够吸引考官的这个关注呢？对于这些没有证书的同学来说， 一个是要首先你的学习成绩比较优秀如果说你的成绩离我们的这个前几年录取的状况差距比较远的话，那可能就入选的可能性就那个小一些。那么从学生提供的材料的来看，你比如说有这个发明创造啦，或者是说有发表相关的论文， 或者是说这个其他方面比较优秀的话，也都可以做一个佐证材料。 嗯， 那么我们专家在你选的时候是综合你提供的材料来啊进行权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人才选拔哈，很多考生也问了，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目标学校想要的人才呢？想问一下冉主任哈，我们哪些特质的学生是咱们学校特别需要的呢？ 要对科学感兴趣的，其实我们最关注的是这一点啊。你说科学感兴趣，特别是对理工科感兴趣的，你比如对数学、物理、化学等等这些啊，如果有比较好的兴趣，那么是我们所欢迎的。那么怎么能体现你的这个兴趣呢？当然，一方面是你的高考成绩，另外一方面啊，我们就是通过专家面试，在面试的时候导师会发现你说这种科研潜质。 其实我们这个国科大的培养特色还是十分专一的哈。请冉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培养特色有哪些呢？ 第一个是学业导师制。我们的本科生一入学以后全部都给他们配备了这个高水平的导师队伍。其中我们的学业导师，目前我们有900多位学业导师。那么我们的学业导师里边两院院士都有60多名，千人计划入选者有20几名，国家杰青有接近300名，还有中科院的百人计划有300多名，都是一流的科学家。那么这些学生入学以后，通过双向选择，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够选到最优秀的跟他的这种学业兴趣相吻合的这种科学家来进行指导。我们的这个本科生2014年录取的这个本科生，现在在大四的下学期在本科即将毕业的时候，已经有一批本科生在国际一流的刊物上发表了相关的这个科研论文。实际上这些也都是导师进行指导的结果。另外一个特点就属于三段式培养。那么我们的第一段是不区分专业，按大类来进行培养，重点学习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文艺术相类的课程，包括外语等等的。那么前一年半左右结束以后再重新确认专业。你喜欢什么专业，那么你就重新确认什么专业，不管你原来录取的专业是什么样子的， 也可以转专业哈。 对对，充分尊重学生的兴趣。那么通过我们前几年录取的这个学生转专业的情况来看的话，大概每年有20%几的学生他重新确认以后的专业跟原来的专业不一样。那当然有的这个家长或者考生就会有疑问说，如果说任意自由选专业，如果所有的学生全部转到一个专业上去，那你们能承担得了吗？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他喜欢的学科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不可能说所有的学生全转到一个专业上去。第二段就是专业课的学习。专业课学习大概一年半左右时间然后这一段时间学习结束以后，那么第三段就是我们有半年时间派遣这些学生到世界一流大学去交流访学。这个访学是要实实在在的修课程，回来要换算成学分的还有部分学生要到相关的研究所去进行这种科研实践。这是三段式培养。我们第三个特点就叫科学家班主任。我们的这个班主任，学生入学以后配的班主任，一个是科学家班主任，都是各个研究所的所长或者书记还有很多是中科院的院士来作为科学家班主任。同时我们还配备了青年班主任。青年班主任一般也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副教授或者说博士后这来担任青年班主任。同时我们还配备了这个辅导员我们第四个特点就是名师上讲台。给我们上专业课的所有的这些老师都是中科院我们相关研究所和我们校部院系的教授级别以上的这些专家来给学生上课第五个特点就叫科教融合的培养模式。相当于我们的学院都是由相关的研究所来承办，各个研究所的这种最优质的科研资源直接转化为教育资源。那么我们遴选的就是既科研做得好，同时也讲课讲得好的老师来给学生上课， 实践和理论相结合。 对， 请公布一下咱们联系方式。大概 中国科研大学招生办公室的本科招生咨询电话是010-8825-6215。 再次感谢冉主任为我们进行的介绍。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北京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英。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现在已经就读大三的学生郭恒明，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晚上好。 嗯，首先我们邀请出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自主招生计划的一个情况。 我们今年学校自主招生计划跟往年是一样的，都是本科招生规模的5%。 好，具体涉及到哪些专业呢？ 具体的涉及到专业主要是还是涵盖我们学校的这个中医药学类的专业，包括中医学、针灸推拿学和中药学。还包括他们下设的一些，比如说中医学齐黄国医班、中医学卓越医师培养计划，然后这个是5+3一体化培养的模式，还包括中医学的这个5年制本科中医学实验班，还有针灸推拿学和中药学的本硕连读专业和中药学本科专业，这些专业。就是我们今年自主招生还是分设两个计划，一个是齐黄国医计划，然后还有一个是杏林英才计划。这两个计划主要不同在于，我们学校这个中医学齐黄国医班这个专业的话，只有认定到这个齐黄国医计划的同学才能报考这个专业。然后其他的对于理科生和这个综合改革地区的考生来说的话，这两个专业这两个计划其他的这个专业能报的专业是一样的。然后文科生的话，因为文科生我们学校只有这个中医学的本科、中医学本科的实验班，还有针灸推拿学，文科生只能报考这三个专业，所以说文科生的话就只能认定到这个杏林英才计划。然后其他的这两个计划今年有一些调整，就是针对于这个自主招生这个分数优惠方面相比这个2017年有一定的调整。主要还是这个齐黄国医计划，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是在那个模拟投档线上的话，如果要录取到中医学齐黄国医班的话是+50分，如果考生没有进入到这个专业的话，就跟杏林英才计划是一样，是只+15分，在模拟投档线上加分分专业。今年调整是不管只要认定到这个齐黄国医计划的考生过了模拟投档线之后，统一的是+30分，不管他报的是什么专业，统一的是给这个30分的优惠分值，其他的是跟往年录取的这个优惠的方式是一样的。 好，那么现阶段我们考生也正在准备当中哈，如果想报考咱们学校，目前材料方面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奖项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年和往年奖项来看的话，主要是增加了一条，就是高中阶段获得中华之星国学大赛复赛全国优胜奖及以上，这个是今年新增加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中医药文化是属于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我们这个学校的培养方面呢，也有一定的国学方面的培养的要求，所以说我们今年增加了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学校除了这个获奖的这个报名条件以外，还有第二条，就是在高中阶段在中医药相关领域具有学科特长或者是培养潜质，然后并能够提供真实详尽的这个证明材料予以证明的，这种情况的那个考生也可以报考我们学校的自主招生。 对于很多想要报考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来说，我们如何判断自己是咱们学校想要的一些人才呢？其实这一点我们想问问郭同学哈。郭同学是2015年进入的北中医，今年已经读大3了。目前就读的专业是中医学卓越针推5+3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哈。想问一下，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北中医呢？ 因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是全国，或者夸张一点，很多同学都说是全宇宙排名第一的中医药大学。 全宇宙啊！ 如果对中医药感兴趣，当然会报北中医。 当年高考成绩大概是多少分呢？还记得？ 当年高考成绩633分，在河北省排省是省前1%。 怎么样的优惠？ 通过自主招生有线上+10分，然后挑选专业的优惠。 当年你觉得是哪些闪光点吸引了面试官呢？ 我认为不管是哪一所大学或者单位的面试，首先礼貌是最重要的。这个表现了一个人的修养。第二点就是思考能力。这个在后面我讲一些面试经历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大家在普通高中的学习中，可能之前对中医药文化了解不是很深，那么在回答一些与中医药有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思维来化用过来来解释。比如在我的面试经历中，我抽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怎样认识经络与穴位但是之前我并没有从教科书或者一类的东西上知道它的名词解释，所以我就用循环不息的河流、河道，以及用这个来描述经络，用水门、堤坝来描述穴位，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我对它的一种理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刚才顾同学给我们介绍了当年的第一大闪光点哈，就是思考能力。另外还有什么？比如说在材料准备方面是怎么样把自己这些亮点呈现出来的呢？ 那方面，虽然北京中医药大学是专科性比较强的大学， 嗯， 但是与人体、与生命科学有关的一些素质都是我们大学所需要的， 嗯， 所以当时在提交材料的时候，我提交了一份生物、一份化学的奥赛的奖项， 嗯， 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作文的奖项，还有英语能力 ACTS 的奖项， 嗯， 这些我想都是大学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在我们学校也有对外专业 哦， 嗯， 你当年就是自荐信写的特别好，也是原因之一哈。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当时我比较激动。是用就是全篇是用古文写的文言文，但是后来我进入大学学了古文这门课程之后，我就知道当时自己写的多差，嗯，所以就 但是在高中的时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哈， 嗯。 这刚才谈到了就是在人才选择方面的一些侧重哈，那么其实在2017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有三个学科分别入选了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分别是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和中药学。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咱们自主招生的门槛会不会有所提高呢？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在目前全国来看的话，就是全国的中医药院校里，我们学校是唯一的一个是面向全国那个进行自主招生的这个院校，所以说每年的这个报考我们学校自主招生的人数是很多，然后再加上这个2017年我们学校这个入选双一流建设学校这个情况之后呢，可能今年的这个就是更多的考生就想从事这个中医药行业，所以说自主招生这边有可能会报考的人数相比17年会有所增加， 嗯， 但是我们的招生计划是一定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筛选下去的考生会稍微多一点，这样的话不自觉的就相当于门槛就会提高了， 竞争力加大了， 竞争力加大了，对对对。 那么在人才选拔方面会有一些新的考量吗？ 这个是我们因为从我们学校从2006年开始就进行这个中医药方面这个自主招生，然后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具有我们学校特色的自主招生这个选拔的人才模式，然后呢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入学之后的追踪呢，我们发现这个人才这个自主招生的模式呢还比较就是科学学合理，所以说今年呢我们仍然会按照往年的这个做法来延续这个， 好。我们关注到微信网友的一些提问，邀月他问了，已经具备了一些中医知识的考生但是没有证书可以进行报考吗？面试的时候 是这样的，就是报考的前提就是你只要符合我们学校这个自主招生的这个报名条件的话， 嗯， 这些考生都可以进行报考， 嗯， 然后呢我们专家会根据你的报名的材料进行初审，嗯，然后包括后期的这个复试的时候都是整体的。我再那个就是补充一点哈，就是虽然有些同学可能觉得报考我们学校自主招生前面要求这么多条件，包括就是在这个中医药这个相关领域有这个学科特长和培养潜质，但是呢我们这个考核的这个范围的话近些年在逐步缩小这个中医药这个专业知识的这个考核，因为大家都是高中生我们主要还是考察这个学生的综合的素质，因为大家进入到大学之后呢也都学习中医药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像之前郭同学说的，然后有些同学可能听了之后会不会考虑我到时候抽题的时候会不会抽到这个特别专业的这个中医药方面的这个知识，我就请这一部分同学不用太担心我们近些年在逐渐调整这个笔试和面试的题目，可能是更加开放性的这种题目，就是每个人可以在这个题目里就是发挥自己的这个主观想象力啊，包括这个自己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这一系列的能力综合素质啊，所以说不用担心会不会抽到像之前像那个郭同学抽到这个什么是经络这么专业的问题。 好，我们的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就是我们招办的这个咨询电话是010-6428-6231。 今天也再次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教育面对面不见不散。 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 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照。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冷空气作用，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60微克之间，全市各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14号发布消息，北京于3月14号24时按时解除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感谢广大市民给予的理解和支持，爱护环境，共同减排。根据监测报告分析，3月14号傍晚，北京受东北风影响，污染物在夜晚前继续累积，浓度略有提高，在入夜后受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在夜晚后期自北向南逐步好转，在今天早晨转至优良水平。北京市环保系统持续开展执法检查督查不放松，固定源执法方面共检查工业企业、施工工地、餐饮企业等679家，发现扬尘污染、餐饮企业无油烟净化设施未落实错峰生产要求等问题15起，执法人员现场责令整改，并移交属地进一步调查处理。北京市环保局依托热点网络监控系统，共推送报警点位32个，环保执法人员对报警点位进行巡查检查，共检查工业企业、施工工地、餐饮等51家，发现2处工地道路存在扬尘问题，1处餐馆存在油烟直排问题，现场责令整改，移交属地相关部门处理。移动源执法方面，3月13号北京市环保系统共人工检查重型柴油车7882次，抽测超标车1142辆次，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